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奥斯卡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当蓉蓉是什么人了？啊？你知道她有多么思念你吗？你以为蓉蓉就会因为你破了相了就不喜欢你了？ 小三，你不明白的，蓉蓉比五年前更美了，我本来就配不上她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你让我怎么去找他？ 缓缓松开抓住奥斯卡衣领的手，把他放回座位。唐三静静地走回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。他明白，奥斯卡面对宁荣荣一直都是有些自卑的。奥斯卡出身普通，宁荣荣却是七宝琉璃宗的嫡传继承人，两个人的身份可以说是天差地远。而且奥斯卡还是一名食物系魂师，难免会产生自卑感，否则当初他也不会选择离开独自外出历练了。唐三的突然平静令奥斯卡有些不适应，看着唐三坐在自己面前，奥斯卡想说什么但还是没有开口。其实几天前他就已经回来了，首先他就去了七宝琉璃宗，结果那里却是人去楼空，一打听才知道七宝琉璃宗出了大事儿。当时奥斯卡心中大急，唯恐宁荣荣遭受浩劫，多方打听才追来了天斗城。在史莱克学院附近听说宁荣荣没事，就一直在学院门口等他出现，今天终于让他等到了。当他再见到宁荣荣的时候，心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，可是很快他那兴奋的心情就变得痛苦起来。眼看着宁荣荣和一名极为英俊的青年走出学院，再想想自己脸上的伤疤，他心痛如绞，自然就会对唐三产生出强烈的敌意。虽然此时知道误会了，可他依旧没有去见宁荣荣的勇气。五年不见，唐三变得英俊了，可自己却破相了，这让本来就自卑的他该如何面对心爱的女人？唐三坐回自己的位置，将小舞从如意百宝囊中抱了出来。一离开如意百宝囊，那只有着雪白晶莹毛发的小兔子立刻在唐三手上蹭了蹭，轻轻地摸了摸小舞长长的耳朵，唐三抱它在自己怀中。 你至少还能在远处默默地看着你爱的人，但是我的小舞却已经连人形都没有了。你可能因为自卑而伤感，但我就算再悲伤，现在也无法再见我的小五了。 小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我是要告诉你，他就是小五，我的小五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变得英俊了又有什么用啊？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可变得奇丑无比，也不希望小五受到任何创伤。可现在哪怕是我愿意付出一切，他也不可能活过来。那天我和小五被父亲救走后， 奥斯卡默默地听着唐三讲述这几年的经历。唐三说起了残废的父亲，已死的母亲，还有为了救自己而献祭的小五，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他平静的叙述中深深地触动着奥斯卡的心。奥斯卡本以为自己这几年已经够苦了，可与眼前的唐三相比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受的苦都不算什么。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，不管怎么说，宁荣荣现在至少还活生生的，可小五却已经化为了一只没有意识的兔子。 现在你知道我的十万年魂环是从何而来了吧？如果有选择，我只想要我的小五。说这些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，珍惜眼前人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失去了，再后悔也来不及了。 小三，对不起，没想到你和小五竟然…… 哼，不要和我说对不起，你应该和蓉蓉去说。是的，或许你以前没有能力保护他，可是他却更希望你能在他身边。 现在是蓉蓉最脆弱的时候。你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如果还不去守护着她，那么你真的有可能会永远失去她。你明白吗？ 我懂了。小三，是我错了。走，我现在就跟你回去。不论以后怎么样，不论宁宗主是否肯让蓉蓉和我在一起，我都不会再离开她。哪怕只是守护在她身边，我也心满意足。 说着，奥斯卡猛地站起身，他那双桃花眼中的光芒已经不再涣散。唐三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，轻轻地抚摸着小五的毛发。 小五，你看到了吗？蓉蓉和小奥终于能在一起了，你也和我一样替他们高兴吧。我们以后也一定会在一起的，不论付出多大代价，我保证。 没有想通之前，奥斯卡的心一直被痛苦折磨着，此时想通了，他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蓉蓉，一把抓起桌上的斗笠，这就往外走去。二人出了茶楼，奥斯卡回归，唐三也没有心情去办自己的事儿了，索性和奥斯卡一起回学院。他可不希望奥斯卡和宁荣荣相见后再出什么纰漏，尤其是宁荣荣很有可能会将宁风致带来。出了茶楼，奥斯卡就又戴上了自己的斗笠。唐三知道他对自己容貌被毁还是很在意的，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。二人很快就回到了史莱克学院，正在他们准备走进学院的时候，奥斯卡却呆住了，停下脚步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一个方向。 三哥，我回来了，不动作快吧。 只见宁荣荣挽着宁风致的手也在朝学院这边走过来，古斗罗静静地跟在他们身后。哪怕是在这天斗城中，七宝琉璃宗也丝毫不敢放松对宗主的保护。五年不见，唐三发现宁风致老了，双鬓也已斑白，眉宇间失去了以前的英姿勃发，只是气度更加沉凝，气息内敛，脸庞上常年的微笑已是化为了淡漠。见到唐三，宁风致也是愣了一下。虽然宁荣荣已经告诉过他唐三的外表变化很大，但他还是没想到唐三的变化居然是从容貌到气质的大变。正像宁荣荣之前所说的那样，如果是两个人突然碰见，他绝对认不出唐三。很快，双方已经走到一起，宁风致上下打量唐三。 真是难以置信啊，武魂的变化竟会彻底改变一个人。小三，从你的身上我又看到了奇迹。 您好，宁叔叔，好久不见了。 在他身边的奥斯卡也一同行礼，却没有开口。宁风致的目光落在奥斯卡身上。 这位是？ 唐三抬手拍拍奥斯卡的肩膀，却没有开口。有些事情必须要他自己来面对。唐三明显感觉到手掌下奥斯卡的身体有些僵硬，心中暗叹，但他还是狠下心，没有替奥斯卡圆场，只是默默地等待着奥斯卡的回应。在内心的挣扎中，奥斯卡终于还是鼓起勇气，艰难地抬起手，抓住自己头上的斗笠，缓缓拉下。在唐三拍奥斯卡肩膀的时候，宁荣荣的表情就已经变得有些怪异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心跳骤然加快起来，一瞬不瞬地看着那逐渐拉下的斗笠。当斗笠终于无法遮掩他的面容时，宁荣荣的脸色刷的一下变得惨白，整个人的身体完全凝固了，眼圈瞬间变红，一层水雾从眼眸中弥漫而出。奥斯卡的双眼同样也红了。 宁宗主，蓉蓉，我回来了。 宁荣荣猛地扑到了奥斯卡面前，双手用力地捶打着奥斯卡的胸膛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看着摘下斗笠的奥斯卡，宁风致惊讶地合不拢嘴，尤其是当他看到奥斯卡脸上那道长长的伤疤时，眼中不禁流露出了一丝感慨。 他像唐三一样没有开口，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，看着这对分别了五年的情侣。奥斯卡任由宁荣荣捶打自己的胸口，却什么也没做，只是眼角处流淌而下的泪水打湿了他那满脸的络腮胡子。宁荣荣的哭声一点也没有减小的意思，但他似乎捶打得累了，猛地张开手臂，紧紧地抱住了奥斯卡的腰。这一刻，奥斯卡再也顾不得有谁在旁边，紧紧地将宁荣荣拥入自己的怀中，全身颤抖着拥着自己的爱人，仿佛拥抱了天地一般。此时此刻，无论是眼中还是心中，他都已经容不下任何其他身影。唐三在一旁看着，脸上不禁多了几分微笑，低下头，在怀中的小兔的额头上亲了亲。古斗罗古荣静静地站到了宁风致身边，眼中带着几分恳求的光芒。宁风致轻叹了一声，向他点了点头。 宗主， 他们这么久没见，一定有很多话要说。小三，带我到你那里坐坐吧，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？ 唐三点点头，当先开路，带着宁风致和古斗罗走进了史莱克学院。而他们离开的整个过程，奥斯卡和宁荣二人却丝毫没有察觉，他们已经完全沉浸在了重逢的喜悦和兴奋之中。 小三，你的事我都听荣荣说过了，节哀吧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复活小五的。 谢谢您，宁叔叔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 小三，你对奥斯卡和荣荣的事怎么看？ 我相信奥斯卡会用自己的生命守护荣荣的。 哎，我明白了，你们史莱克七怪每一个都是天纵奇才。 谢谢您的夸奖。宁叔叔，这次我让荣荣请您来，有件重要的事情想和您商量。这件事我只希望您和七宝琉璃宗知道，而不希望和天斗帝国有什么交集，您看可以吗？ 唐三的话相当于是在和他谈条件，但宁风致对唐三当然不会做出拂袖而去的事儿，正相反，他对唐三的话极为重视，就算不考虑唐三背后的昊天宗，单是唐三本人也有足够令他重视的本钱。宁风致完全像面对一个对等身份的合作伙伴似的对他说着。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将天斗帝国排除在外，但我可以答应你，同时也很期待与你的合作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